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43章，豆腐听完我咁讲，佢嘅神色即时就严肃起上嚟。过咗阵间，佢又问咗个问题，佢话：咁你打算点算呢？我讲咩打算点算啊？跟住豆腐伸出两只手，佢又讲：左手系顾大美女，右手系萧静，你而家点拣啊？冇错啦，这个正系我而家头痛紧嘅事情。我咧系一个负责任嘅人，如果当初唔系因为误会咗萧静，到后来亦都唔可能中意上咗顾文文。但系偏偏命运就系咁捉弄人嘅，等我终于上咗顾文文嘅时候，先发现呢一切嘅错误。当时我破产，萧静受姓林嗰个威胁，佢又为咗我而委屈求全，唔通我而家真系能够对佢唔理唔管咩？豆腐睇见我嘅面色，佢又拍一拍我膊头讲：唉，我知道呢啲事咧，真系好难决定啊。不过我哋都唔系嗰种脚踏两只船嘅人，唔可以咁冇道义咁玩弄人哋嘅感情。究竟应该点样拣？你啊，尽早揸主意啊！讲真，如果话做生意嗌我算计人哋咧，就可以；但系讲到话处理感情嘅，就真系棘手。我本身就系一个自律又负责嘅人，但系真系阴差阳错咁一嚟。按道理，我应该返去萧静嘅身边，照顾佢同埋安慰佢。但系人类嘅感情呢一样嘢，向嚟咧就唔系受人控制。我而家不得不承认，我啊真系中意顾文文，舍唔得离开佢。但系知道萧静嘅真相之后，那个早已经熄灭咗嘅感情，好似又慢慢恢复翻过嚟，甚至乎仲夹杂住对萧静嘅愧疚。等我就真系难以舍割啦！我睇一睇自己嘅左右手，只能够啊叹咗口气讲：唉，萧静仲喺医院，到时再讲啦。而家已经凌晨4点钟啦，我啊将个豆腐赶翻入房，匆匆忙忙自己冲咗个凉，就蒙头大瞓起上嚟。呢一觉一直瞓到第日嘅中午，我谂咗谂，买咗一盅鸡汤就同阿萧静送过去。佢大概都冇諗到我会过嚟，眼中就闪过一抹嘅惊喜，神情有啲怯怯懦懦咁观察住我嘅表情，显得就好紧张。睇住佢而家嘅样，我仲可以讲乜嘢啊？心里面一下就软咗落嚟，将个人扶起身，问：食啲嘢啦。佢又拧一拧头：咁你飲汤啊？萧静睇住我嘅动作，突然间就将头向我个怀里边一捐，两只手抱住我条腰，抽泣到咁讲：你系咪原谅我啦？我曾经同佢相恋咗3年，彼此之间亦都冇再更熟悉噶啦，分开亦都只不过系咁嘅几个月。顺手我就拍一拍佢个背脊讲：系我冇保护好你啊！姓林嗰边嘅事咧，我就已经解决咗啦。萧静佢又抽泣咗一下，将我揽得更加紧。喺呢个时刻，我脑里边闪过嘅全部都系顾文文嘅影。唉，呢啲究竟叫咩事呢？吓，萧静咧系一个聪明嘅姑娘，佢啊有意避开咗顾文文嘅话题，亦都冇主动咁问，又好似以前咁小鸟依人，又娇又嗲咁啊揽住我条颈，嘟长个嘴唇讲： 圆圆石石。 哎呀，呢度系医院啊，唔好咁好唔好啊？ 制啊要啊！ 我睇见咁，但系我冇喐，心里边就好纠结。萧静啊笑咗一笑，将佢两片唇就贴咗喺我嘅耳仔边上边，细细声咁同我讲： 话你知啊，我啊冇同嗰个林肥仔发生过乜嘢关系噶，我系你噶。 佢温热嘅嘴唇锡咗下我嘅耳仔，我一下子冇把持住，跟住就唉 下边发生嘅嘢就唔使讲啦，你哋觉得点就系点啦。等到我翻到铺头，我成个人就好似已经失咗魂咁，个脑里边全部都系顾文敏同埋萧正揈嚟揈去。古人都讲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呢一句话真系一啲都唔假。豆腐见到我就翘埋双手，上下咁打量咗我，一面古怪，亦都唔知道喺度谂啲乜嘢。佢就眼珠系咁喺度转，一睇到呢个衰仔咁嘅表情，我就知佢肯定咧又系打啲咩歪主意。于是警惕咁盯住佢讲：你喺度谂咩啊？豆腐啊，睁住只眼盯住墙上挂住个字画讲：啊，好靓嘅画，绝对系出自名家手笔啊！我讲呢一幅咁样嘅仿制品系咪你嘥咗50蚊买翻嚟噶？啊！豆腐啊，讲唔出嘢，佢一抌只脚又跟住讲：男仔嘅心事啊，人哋先唔挂你知啊！我啊已经俾佢咁样搞惯噶啦，任由呢条靓仔喺度扮幼嫩啦，我啊眯埋双眼，闭目养神，平复一下复杂嘅心情。通过琴晚嘅事已经可以睇出鬼蛇之面嘅诅咒正在发挥它的作用，对我的改变就真的越来越大，或者我周围的人亦都会。而现在去考虑感情的事是不是真的太早呢？我想告诉自己，当务之急就是要搞清楚牙山宝殿先。几日之后，萧静出了院，离开了林肥仔，佢冇落脚之处，咁自然而然就住咗嚟铺头。佢同阿豆腐呢一向就唔啱雅嘅，但係经历咗一场咁嘅风波，萧静任性嘅脾气就改咗好多，礼貌咁同阿豆腐打招呼，仲顺便同我哋做咗晚饭添。有个女人真係唔一样，楼上住嘅地方即刻呢就已经整洁咗好多。萧静以前都唔做呢啲嘢嘅，佢而家喺度为我改变，我一切都睇喺眼入边，不过就更加觉得自己对唔住佢啦。或者我真係应该做个决定啦。然而我冇諗到一个意外之客竟然突然间就嚟咗。当时呢我正喺铺头入边入咗一家搜杀地域嘅网站，係喺度搵緊关于牙山宝殿嘅信息。跟住我就听见萧静咁笑笑问： 小姐，你要咩呀？可以入嚟睇下喎。 佢就改变咗好多，打理家务，仲顺便同我招揽客人添，显然好似一副老板娘咁嘅样，笑得嘅特别开心同埋满足。呢个时候我啊继续喺度查阅资料，就冇担起个头。跟住我啊听到阿豆腐讲：咩小姐呀？呢个是我同我老陈嘅朋友啊，顾大美女，一个月唔见啦，你仲咁靓嘅，哎，快啲入嚟，外边啲日头兴啊！我猛然一抬头，睇到顾文文攞住个行李箱仔，孤零零咁企喺店门口，漆黑嘅眼睛盯住我，搣住个嘴。萧静从头先豆腐个话里边，显然就明白过嚟啦，佢神色突然间变咗一下。最后勉强咁笑讲： 啊，顾小姐，欢迎欢迎，快啲入嚟啦，唔好晒亲啦，我去同你倒杯水下。 顾文文就坐咗喺我旁边嘅红木凳上边，我个脑里边嗰条弦好似突然间俾人弹咗一下咁，心谂今次玩完啦，接下嚟唉有排搞，佢点解会嚟啊？一个几月冇见，顾大美女冇咩变化。出类拔萃嘅气质，好靓嘅面上边，真系叫人哋一见难忘。佢坐喺嗰度，面色就唔好似平时咁温柔，等我啊觉得好似有一种被审讯咁嘅感觉。我撇咗一撇眼，睇见豆腐幸灾乐祸咁嘅表情，即时啊明白过嚟啦。我心谂，肯定豆腐啲衰仔啊将文文叫过嚟嘅，呢条友仔真系唯恐天下不乱。停咗阵间。我先开口先，最近仲几好嘛？顾文文就悠悠咁睇咗我一眼讲： 唔好讲呢啲咁嘅客套话啦，小豆乜嘢都讲咗俾我听啦。 我呢个人用豆腐嘅话嚟讲呢，就真係有啲面瘫， 但系呢阵时，我谂我自己块面上边全部都系尴尬嘅表情。就喺呢个时候，萧正就攞咗杯冻水过嚟，热情咁招呼顾文文。但系顾文文嘅神色就更加之唔好。喺呢个时候，萧正同顾文文都喺呢度，豆腐嘅衰仔就企埋一边睇热闹，而独眼龙呢就露出咗自我识得佢以嚟最八公嘅表情。喺呢阵时真系唔适合讲话，于是我就有嘅冇嘅咁啊乱咁吹咗一番之后，顾文文忽然间放低水杯，佢讲： 我呢次嚟揾你， 佢睇咗一睇旁边嘅萧静，跟住讲： 系因为听萧豆讲你喺度查关于牙山宝典嘅事。 我而家先猛然醒起上嚟，系、哦、早知点解忘记咗揾阿顾文文帮手呢？佢个路子肯定比我多。于是我讲：诶，唔通你知道啲乜嘢？文文就岌咗下头，佢讲： 呢次嚟就系为咗带消息俾你嘅。我知道你肯定系需要去嗰个地方，嗰、那个地方好凶险嘅，我唔放心，所以我决定同你一齐去。仲有啊，诅咒嘅事，小豆都讲咗俾我听啦。 哼，呢个咁嘅手指咬出唔咬入嘅衰豆腐，我迟早就要整镬金嘅你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喺一边嘅萧静嘅神色好似有啲急啦，睇住我就讲： 圆圆，乜嘢系牙山宝殿啊？咩诅咒啫？点解我以前从来都冇听你讲过呢啲嘢嘅？你系咪有啲咩嘢瞒住我啊？ 顾文文一听呢一声圆圆，佢攞住水杯只手就震咗下，然之后搣咗搣嘴，将个杯又摆翻喺个茶几上边，搞出咗唔少嘅动静。我嘅尴尬，大家都可想而知啊！我只能够啊掹住块面掩饰一下，讲：唉，呢、这个都系你走咗之后嘅事，有啲复杂，以后啊再讲啊。顾文文起身睇咗一睇我间铺头，讲： 啊，好靓个铺头喎！ 讲完就喺个内堂嗰度走嚟走去，我心知道佢系要避讳其他人，我就向阿豆腐使咗个眼色，叫佢去安抚下萧静。我就同顾文文去咗内堂坐低之后，佢亦都冇提萧静嘅事，只系讲： 小豆将啲情况都话咗我知，我知道你而家嘅情况。 啊，文文，对唔住啊！佢睇咗我一眼，柔声咁讲： 我接受你嘅道歉，但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中唔中意我啊？ 我睇住佢漆黑清澈嘅目光，我岌咗下头。顾文文又笑咗一笑，讲： 咁就得啦。小豆同我讲咗萧静嘅情况，我知道你嘅为人，呢件事只能够讲系命运弄人啦，我都唔能够怪你嘅。 顾文文系一个温柔、富有正义感嘅人，又善解人意。佢讲出呢一段话，我心里边真系好唔系滋味。跟住我听到佢又讲： 唔理你做咗啲咩决定，我都唔会怪你。不过老实讲，我心里边就真系几难受嘅。 佢微微咁勾动咗下嘴角，笑容就有啲勉强。未等我开口，顾文文又讲： 你唔使急住回答我。比起呢一个，我更希望你系能够平平安安嘅。我哋仲系讨论下牙山宝典呢一件事啦。 虽然同顾大美女认识唔系好耐，但系我哋一路相伴，生死相交。佢一向温柔而恻隐，但系直到而家都系喺度为我着想。呢一份情意应该点样去报答呢？一边系为我受尽咗屈辱、努力改变紧嘅萧静，而另一边就是出生入死、处处为我着想的顾文文，伤到哪一个都是不可能。我从小就没什么亲人，最注重的就是家庭，一向认为脚踏两船的都是些衰人，但是现在这些事情偏偏就发生在自己的身上，心里面的这个滋味只有自己才知道了。